Lesson 25. 第二十五课。北京楼的炸酱面比老北京的好吃。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哪个饭馆的价格便宜？ Which restaurant is cheaper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小双，我想请朋友吃北京菜，哪个饭馆好？ 老北京和北京楼都很有名。 哪个饭馆的菜好吃？ 两个饭馆差不多，不过北京楼的炸酱面比老北京的好吃。 太好了，我喜欢吃炸酱面。价格呢？ 老北京比北京楼便宜一点。 饭馆的环境怎么样？ 北京楼没有老北京安静，老北京没有北京楼宽敞。 哪个近一点？ 老北京近一点。 那咱们明天去老北京吧。 咱们？ 是啊，我请的朋友就是你。